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，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走，去医院检查检查，正好就在附近。 医生也无暇去给自己的疏忽找理由，连忙跳起来，拽着老板就往外走。老板却没有动，而是抽回了手，掏出手绢擦干了唇边的血渍，淡淡地说， 我不能去医院。 为什么？ 医生闻言一愣，回头时正好接触到老板眼中的苦笑。医生暗骂自己糊涂，半晌之后才找回自己的声音说， 你是怎么活这么久的？这么吐血会不会影响你的身体？ 医生问得有些迟疑，虽然他在雅舍里稀奇古怪的事情见得多了，例如那据说已经几百年不灭的蜡烛，封印着神兽的山海经，还有那个刚刚才见过的白蛇精，可是他绝对不相信站在他面前和他认识了好几年的这个人是妖怪。医生回想起少有的几次和老板的身体接触，老板的体温都低得不似活人。本来就关不严的门缝里吹来一道冷风，引得长信宫灯里的灯芯一阵跳动，古董家具投在墙壁上的影子也随之晃动不已。看着老板脸上阴晴不定的表情，医生却没有任何恐惧的感觉，没有退缩，反而朝他的方向走了一步。清晰地看到医生眼中透着关切，老板的脸上难以克制地闪过了讶异。就算是和他三代相交的大师一族，也因为他百年来容貌不变而刻意保持着相互合作的敬畏距离。而只和他认识了两三年的医生，却在听到他可能是活了2000多年的妖精之后，反而越发地关心他。见老板并没有回答，医生开始有些焦急起来。 如果不方便说也没关系，不过我是医生，可能会有些帮助。 也许是今天都把话倾诉了出来，让一直把秘密当成重担压在心里的老板轻松了许多，一时间觉得都告诉了医生也无妨，反正他都要真正离开了。老板把已经半凉的水壶重新放在红泥小炉上热了起来。 我的师父本就是一名炼丹师。 老板悠悠地说，水壶中的水一会儿就冒了热气，飘渺的水汽从壶嘴中溢出，很快就弥散在冰冷的空气里。医生自己就是一个话痨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，此时忍不住插嘴说， 难道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不，坑术士的时候你师父受到了牵连？ 老板 摇了摇头。 我师父是一个很有名的炼丹师，不惜和宫中那些坑蒙拐骗的术士为伍，进宫一年后就神游去了。 医生见老板脸上露出回忆的神情，知道他是在想他那个师父，便忍住了打断他的欲望，静静地等着。不一会儿，炉子上的水壶烧开了，老板这时才回过神，把茶壶中的冷茶倒掉，重新泡了一壶热茶，霎时茶香味弥漫在雅舍之中，令人精神一振。老板捧着茶杯，也没有喝，只是放在手中把玩。 发生噬药侍从暴毙的事件后，始皇帝并没有因此断绝追寻长生不老的愿望。不过以后丹药成圣来时，不用噬药侍从，而是由炼丹师亲自试吃。我师父神游前曾留下两枚丹药，因为他已无处可寻，所以是由身为徒弟的我来试吃的。 医生一呆，举起茶杯的手停滞在半空中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 你是说你是吃了长生不老药？这不可能，这世间怎么可能有长生不老药？ 医生很激动，激动的甚至忘记了自己拿着倒得满满的茶杯，滚烫的茶水飞溅出来，烫到了他的手，他也不觉得痛，犹自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手。老板依然很平静，探手过去把医生手里的茶杯拿过来放好，防止这个珍贵的宋朝白釉瓷被他随手摔到地上成为碎片。 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 医生下意识地重复着这句话。 原以为老板能活这么久会是什么精怪，但事实却只是吃了一种药物。什么药物能让人长生不老？我绝对无法承认古代的炼丹术居然比现代的医术还要先进。 老板也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让人相信，但他确实是活过了2000多个年头。老板摩挲着手中宋瓷光滑细腻的瓷釉，心想， 我恐怕也算得上是雅舍中的古董了，还是安有年头的那一个。 医生渐渐从失控的状态中恢复过来，开始意识到这恐怕是窥视人类秘密的一个难以诉求的机遇。医生掩住心中的激动，把茶杯中残留的半杯茶一饮而尽，平静了一下心绪，才问道： 老板，能详细和我说说吗？ 有何不可呢？ 老板感觉着手心中浴烫茶水的温度，让思绪慢慢飘远。 扶苏被杀后，蒙恬将军心有不甘，带军打算回咸阳找火海问个清楚，他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。史书上说是服药自尽，多半也是被人暗杀了。 那你呢？你是扶苏最亲密的伴读，胡亥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 我？ 老板略薄的嘴唇上泛起一抹冰凉的笑意。 我的父亲虽然没有爵位，但是身为秦朝最古老的家族，对于皇城中的蛛丝马迹还是能察觉得出来的。在胡亥的使者到达边境之前，他就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家书，称他病危。我匆忙回到咸阳，一进家门就被父亲关进了密室，直到给始皇帝发丧时才放我出来。我也是那时才知道扶苏已经自尽身亡。 医生沉默不语，虽然老板的叙述平静无波，可是细听上去还是可以察觉得到他言语中的悔恨。若他晚几天回到咸阳，说不定可以阻止扶苏就那样逝去，也许还会改写以后的历史。老板手中的茶杯已经变冷，他举至唇边抿了一口， 变了味道的凉茶在唇齿间弥漫，一如他五味杂陈的心。 没有人知道，当我看到站在地座之上的那人时，是多么的惊骇和愤怒。我曾经无数次憧憬着那套代表着帝王至尊的冠冕戴在扶苏的头上，也曾无数次想象着那方光华四溢的传国玉玺烫在扶苏的掌心，甚至曾经幻想着我能在他最荣耀的时刻伴在他的身侧，看着一代帝王的诞生，与他一起建立一个理想的强盛的国度，千秋万代的大秦。 老板捧着茶杯的手猛然收紧，杯中的茶水随之荡开一圈圈涟漪，顷刻后又平静了下来。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，那套冠冕，那方玉玺，我都精心地藏在雅舍深处，可惜再也没有适合他们的主人出现。 雅舍之内流淌着足以溺死人的寂静，许久之后老板才打破沉默说， 为始皇帝发丧那日，所有朝廷重臣都去了骊山，可是能回去的没有多少，我也没有回去。 殉葬，借此除掉碍眼的人，胡亥可真阴险。 看着老板下意识地抚上脖颈，医生这才知道那道狰狞的伤痕是从何而来。老板点了点头说， 我再次醒来便是在秦始皇墓中，脖颈上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不再流血，可环顾四周，遍地尸体，如同身处地狱之中。尸体大多是反对胡亥的人，其中也包括了我父亲。我父亲忍气吞声了一辈子，也绝想不到他会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。我把父亲的尸体背出了秦始皇墓，把他葬在了我家祖坟。我想他就算死，都不愿再和嬴姓家族有半点关系。 老板说罢又停顿下来，倒了一杯温茶之后才继续讲述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我把父亲葬好后又去寻了扶苏的墓，赵高派去的人又怎么肯把他好好葬了？我一路隐姓埋名地寻了过去，在边塞附近找到了一个凄凉的坟包。我不会让扶苏那么孤单地葬在那里，我把他从坟里挖了出来，带回了骊山。始皇帝根本就没有葬在他生前修建的豪华壮丽的陵墓之中，他尸骨无存，只因为他的儿子胡亥自己想要这个恢宏的陵墓。始皇帝生前最宠爱这个小儿子，恨不得把最好的一切都送到他的面前，可是不知始皇帝有没有想过，他一手建立的大秦帝国都被他的小儿子攥在了手心里，连他为自己建造的长眠之所胡亥都那么理所当然地拿了去，没有半分犹豫。 老板觉得讽刺，唇边溢出一抹冷笑， 所以我把扶苏葬在了骊山。他生前不能当大秦帝国的皇帝，我也要他死后在地下拥有那十万兵马俑。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，医生不由得抬起头重新朝老板看去。他一直就觉得老板眼中蕴含的沧桑和他年轻的外貌不相匹配，但此时对方热血怅然的话语冲口而出，竟带着他的面容有了几分血气， 可以想象得到，当年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他是怎样一个风云人物。医生之前把老板的表情都收入了眼底，自然可以看出老板对秦始皇的崇拜之心，所以也不难产生想要在扶苏身边做一番事业，成就大秦帝国雄起的决心。古来贤者皆寂寞，一个心有宏图大志而又极具才华的人，想要在自己的时代合适的时机遇上赏识自己的君主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2000年前的甘罗能遇上扶苏，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扶苏生性温厚仁慈，又不失聪慧，若加以培养，定是一代贤君。再有天资过人的甘罗辅佐，两人必能造就一番事业。可是胡亥却把这一切轻易地毁了。医生可以想象，老板在扶苏死后以多么执着的心情开始寻找扶苏转世。他希望能找回过去，再次和扶苏一起站上政治的巅峰，引领历史的前进。可是他随即发现，扶苏的转世每次都是短命夭折，渐渐地寻找变成了责任，陷入了一场难以逃离的怪圈，一直徘徊了2000多年。老板平静了心情，不愿再提关于扶苏的半句话。他知道，医生最好奇的就是长生不老药，便缓缓说道： 我也是几年后才发觉自己的身体开始不对劲，不光相貌没有任何变化外，受过的伤也会很快复原。很长时间之后我才确认，自己恐怕是因为吃了师父所做的长生不老药，才会变得如此。 医生精神一振，向前倾了倾身，迫不及待地追问道： 平时有没有什么异状？掉不掉头发？其他身体机能可有区别？哎，如果能让我给你检查检查身体就好了，我保证不会让资料外泄的。 老板微微一笑： 我知道你不会外泄，不过我这么多年来也未曾停下过对自己的研究，也许不必去用机器化验也知道原因。 快说！ 医生简直就要被他逼疯了，急得满头大汗。老板非常享受这种卖关子的感觉，不过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因为脑中的词汇还需要整理一下才能捋顺。老板思索了片刻后问道： 人体衰老的原因是什么？ 是细胞衰老。 医生马上回答。正在犹豫要不要跟老板解释什么是细胞时，对方已经开始往下说了： 人就好像是一个细胞一样，细胞分裂，然后新的细胞生长，直到细胞的分裂速度开始缓慢，小于细胞衰老的速度时，人体也步入了老年。这样的说法对吗？ 老板斟酌了一下字句： 对的。 医生点了点头，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违和感。 从老板嘴里听到现代医学词汇，就像看到雅舍里卖最新款的苹果电脑一样离谱。 可是这样的细胞也有例外，无限增值的细胞成为不死的永生细胞。 老板眯起了丹凤眼，医生瞪大双眼，满脸的不可思议： 你是说癌细胞？你是说你吃下的长生不老药致癌？可是那不是应该加速你的死亡吗？正常细胞都具有一定的最高分裂次数，如人的细胞一生只能分裂50-60次，可癌细胞却失去了最高分裂次数，几乎可以无限分裂，但人体的器官是绝对承受不了的。 所以我身上赤龙符的作用就是抑制癌细胞分裂的次数，让身体的细胞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各个器官不会衰亡，也不会罢工。 老板伸手摸了摸陪伴了他2000年的衣服，淡淡地说： 自古相传金玉生寒，可保尸身不腐。这布料是由上古流传下来的黑金和黑玉拉丝制成，本是为始皇帝入葬时所准备的。始皇帝在位时收集了一些神话时代的古物，而再到往后的朝代，这种神器便极为少见，很多都是仿制了。例如汉墓中的金缕玉衣，其实就是拙劣的模仿品。 我能摸摸看吗？ 医生吞了吞口水，在老板点头之后，迫不及待地伸手过去。布料入手有些柔软，又有些坚硬的感觉，温度冰冷刺骨。 这布料中应该加入了某种稀有金属，才使其产生了微弱的放射性物质，保持肉体不腐。 若换了以前，医生绝对不相信老板说的话。但神话时代确实是在封建时代之前所存在的谜一样的时代。《山海经》能封印神兽和异度空间，这个是他亲眼所见。一片竹简便能施咒，那么一块能防腐的布料也不算多离谱。医生想不透原理，也知道这种科学问题老板更不会知晓，也不会剪下来一块给他拿回去化验，所以只能边上下其手边问道： 那你2000多年都没脱下这件衣服？ 医生显得兴致勃勃，对他来说，老板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研究对象。 真想把这衣服扒下来，研究一下衣服的质量，顺便研究一下老板的身体。如果可能，更想亲手碰触一下老板那颗跳了2000多年的心脏。 收起你那种眼神。 老板敢打赌，若是医生手中现在就有把手术刀，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它解剖了。 短时间内脱下是没问题的，至少睡觉的时候不穿也没有关系。这件衣服只需放在附近就可发挥作用。 老板觉得医生的问题很好笑，心情不错地弯起了唇。在这2000多年中，他还很少和其他人保持这么近的距离，尤其医生带着体温的手指仿佛透过了薄薄的布料传导到他的皮肤上，让身体有些难受的他变得稍微舒服了一些。医生看着老板衣服的立领，笑着问道： 这衣服是中山装的样式，2000年前没这么时髦吧？ 民国时期，我救了大师的祖母。大师的祖父是当时有名的古董修复师，他帮我把衣服裁成这样的。没想到几年后就不流行这样的款式了。 老板自嘲地笑了笑。 幸好现在穿成这样也不算太奇怪，总比穿古装要好些。 这条龙其实会动的吧？ 医生的手迟疑地停在赤龙的身体附近，那条赤龙嗅的是那么栩栩如生，让他连碰触都有些紧张。 在宋朝时，这衣服破过一次，我请当时纹绣院的人帮我缝补。这种布料每条纹路都有特定的排列，纹绣院的人最终在衣服的裂缝上绣了这条赤龙，所用的丝线也不是普通的丝线，是沾了我血的丝线，所以这条龙是深红色的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